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伐。 好啦，嗱，咁我哋头先讲啦，即系之前都讲过啦，林郑就其实约见呢，即系好多呢啲民，即系内企啦，就喺度倾点样买起香港嘅公司同埋啲股份。咁点嗱，我哋睇下啦，即系香港嗰、那个就业人口个结构啦。嗱，如果你话讲公司比例嚟讲啦，即系中小企啊，占香港嗰个比例咧，公司嘅比例系89%，好 Q 多。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一换到嗰个就业人数嚟讲咧，中小企咧其实系26%，咁中型企业咧系19%。咁咧就其实系40几%，咁变咗如果你话买大企业咧，你买尽咗咧就可以影响到香港54% 嘅 就业人口， 系啦嘅就业人口啦。咁但系你又买唔买到先，大佬个经济规模都好大嘅。嗱，你买公司香港公司嚟处理，而家你中国史上最重要嘅政治危机嘅话，咁你会唔会买尽佢咧？定还是你黑尼咁样样，其实去持有咧，咁样影响 咁重要？我觉得我嘅分析就系咧，佢出呢一个嘅举动嘅意思，唔系实质上要做嘅，系话俾你听，我而家咧。是完全要收复呢班人， 我要买起你老细， 系啦， 你连老细都俾我买起埋嘅话咧，你以后就唔好再几格格啦，系咪？ 因为点解咧？嗱，你出完国泰之后，再出呢一个消息咧，就令大家咧，就系希望你哋收声啊嘛，系咪？喂，我控制咗你的荷包，就自然控制埋你个脑噶啦， 吓、 佢个谂法就系咁，即使我唔系实质上做，或者我就算未必做得到都好，第一。空完你班大孖撒建制派，亦都空埋我哋，借呢个机会。所以其实你有冇发觉最近呢啲信息系好矛盾嘅？嗱，南华早报就话四大诉求剩翻落嚟嘅，仲会亮多下。嗱，呢个我信嘅，因为点解咧？我上个礼拜已经系咁分析嘅， 但其实 就话佢会系一啖砂糖一啖屎咁。 我觉得再让下一步啦，再让下一步啦。其实最呼声最高当然系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咁但系如果你要搞独立调查委员会咧，林郑系唔落台唔得嘅，因为佢系共犯嚟嘅。因为共犯佢自己再委任一班人去做一个独立调查咧，其实系冇公信力噶。即系等于佢而家去警监局揾咗两个嘢翻嚟啊！喂，大佬啊，都冇完全冇公信力可言啦、啊。大佬嗰个如泥清平，喂嗰条友即系委任咗佢之后，第二日就喺度讲啦， 乱讲嘢啦。 喂，差佬唔会冇理由乱打人噶，咁你监条捻咩？点解老母？ 使揾到理由嘅 即系你同阿张华峰嗰啲戇鳩有乜分別啊？张华峰嗰条友仲戇鳩啊嘛吓，你冇 number 喺个膊头，点解啊？咁样先至可以无后顾之忧噶嘛？ 即系佢咪解 屌你咩？你监乜捻嘢啊？你监警会，即系你监警会啊？你1000个 case 里边，净系成立到一宗咋？ 咪都冇可能。 好鳩啊！真係 0.09% 啊，0.09% 嘅咋，真係。咁所以咧就多 Q 如，所以林鄭落台咧係乜都冇得做。 即係。嗱，老实讲，喺我哋嘅角度咧，即系佢留喺度咧，已经系政令咧系不出呢个礼宾府嘅。 啊， 老实讲，喺即系成个政府嚟讲，如果你大家要研究呢一个嘅即系政府嘅运作嘅话咧，佢基本上所有嘅应受性都冇晒，佢都冇权威。我都唔知佢究竟系日后系点样再去可以去立法会， 但系啲 或者系面对香港市民嘅。 但系啲录音咪出晒礼宾府， 系咪？ 啲录音啊！ 但系个问题个核心系取于边度咧？ 系 就系话，如果你一日唔解决呢一个独立调查嘅问题咧，你香港系会继续延续呢一个嘅佢哋所谓嘅混乱落去。系嘛？我哋一定系唔收货噶嘛，我一定系会继续起嚟噶嘛。而家你仲大镬，就连商界都起埋。商界都起埋啲飛腳嘅時候，喂，咁你點樣管落去 啊？咁我哋講埋嘅嗰個叫係路透社啦，爆料錄音啦。咁路透社爆料錄音啦，咁今日就俾蘋果咧就率先攞咗嚟報，咁啊好搞笑嘅。 咁啊，即係佢嗰個標題就好爆啦，就係話咧，我而家淨係得翻3万警察嘅咋，其實即係好似講到自己孤家寡人咁樣咧，窮得只剩下警察咁樣， 得翻黨衞軍。 係啦，咁啊得翻嗰班黨衞軍，仲哇唔怪得要俾埋啲咩休班警棍佢哋啦嚇。咁好啦，嗱，咁佢就即係其實今次咧，其實嗰個爆料錄音咧，就同上次嗰次咧，其實係同一個場合嚟嘅，都係喺香港會係嘛，叫做係。咁今次嗰個爆料內容咧，其實係 Q&A question， 上次嗰個嚟。speech 嚇、啊，咁所以咧，就算你上次咧，佢俾曬嗰啲，即係好似話其實佢之後老頭寫俾曬 full script 嚟噶嘛，嗰、那個 speech 係，咁、都冇點解咧？就係、因為今次佢俾嗰啲咧，其實係 Q&A question 嚟嘅。咁好啦，咁佢講點解會無端端咁講咧？因為其實啲人就問佢喂，即係你示威嗰啲浪潮點解決啊？咁即係有啲人就話你嚇、啊，就係、一班成班建制派噶嘛，咁佢一定咁問啊。喂，而家咧，即係其實咁佢無端端喺度咁講喎，就係話知道社會裏面咧某啲又某啲派別、哦。派别佢讲，某啲派别咧就对咧就感觉对示威者唔系好坚定同埋强硬、哦，咁但系咧，但系佢又话啦，如果立场过于强硬嘅话咧，就可能适得其反、哦。 即系点啊？ 咁啊，佢就话啦，就用英国嚟做例子、哦，最中意啦。2011年嘅时候咧，伦敦嘅骚乱咧就涉及咗成15000人啦，最后屘2000人被捕啦，1000人咧就入狱过程就非常之迅速啦。点解咧？就因为英国咧佢有特别法庭同埋夜间法庭咧就24小时处理，咁最后屘。就搞咗5至6个礼拜就搞得掂。咁佢话啦，如果我问首席大法官，可唔可以设立特别法庭同埋夜间法庭去处理呢啲案件啊？咁你谂下佢反应点样？嗱，即系呢啲嘢咧，嗱，你证明佢几有机心啦。呢班友你唔好话我纵容黑警啊，有啲派别啊，社会里面有啲派别啊，仲强硬过我啊。 唔系佢，你知唔知佢呢个信息咧？话俾你听乜嘢？佢特登攞英国呢、這个托定咸嗰个例子咧。就話嗱，人哋英國咧面對騷亂嘅時候咧，開一個特別法庭， 啊、即係止暴制亂，啊、 即係快拉、快審、快判， 快坐監， 即係止暴制亂啦。學你話齋，即係老共嘅做法嘛。但係你諗下，香港點可以做得到咧？如果我同終審法院大法官話，我哋設個特別法庭，專係處理呢單嘢嘅時候，仲唔得嚴重嘅反撲？唔係市民喎，係話成個司法體系。 嗯， 其實佢今日呢一個信息咧。我嘅诠释就系咧，就话俾而家啲法官同埋成个司法界听，你好根据我呢个止暴制乱嘅呢一个纲领咧嚟做嘢啦。我都睇到一啲苗头嘅，你有冇发觉咧？大部分拎上去法庭，唔俾保释就唔俾保释 ，OK？ 甚至乎有啲咧两嘢咧就已经系reject 咗呢一个嘅辩方即系嘅申请，除咗嗰两个司法复核之外。是有好少少嘅信息，因為嗰啲已經去到高等法院啊嘛，裁判處嗰啲官全部都係睬你都傻嘅，係嘛？有幾個係唔俾保釋噶嘛？係咪？ 大鑊， 即刻拉佢入去噶嘛？包括喺機場嗰兩個，有好多佢話唔俾保就唔俾保噶啦，係咪？甚至乎收證件啊，或者係一個禮拜去3次警察報到啊，大佬去差館。 喂，黃之峰啊，原本俾你保釋出嚟啊，屌你都喺度拉鳩人哋啦，無撚端端。 咁啊，跟住寫錯咗份嘢， 就係啦，屌你真係其實撲街到咧，又即係其實係想唔俾人哋去德國啫嘛，即係想誤咗人哋嗰、那個即係嗰個行程係嘛，即係做埋呢啲咁撲街嘅嘢。 三流手段。 唔係，所以我一路喺度分析咧、就是，就係喂冇理由你一次又一次。即係嗰啲咁樣嘅錄音咧，都係傳咗出嚟。 咪咯， 唔似咧，就係參與嘅人咧係爆你。 唔係，所以呢嗱， 係佢特登咧， 佢爆呢個內容咧，其實係有益於佢嘅嗱，因為其實佢係即係幫自己去即係其實免除責任啊嘛，即係等於佢呢句説話都係噶，就係、是、話你唔好以為你班後生仔唔好以為係我撲街，其實唔係我撲街啊，其實我已經錫住你哋噶啦。後面啊，陸仲雄啊，後面啊，工聯會嗰啲仲撲街啊，係嘛？即係佢哋仲強硬啊，某些派別啊嘛，某些派別咪指佢哋咯，係嘛？啲土共咯，係嘛？阿田北俊話佢哋想香港死嘅，其實係咁好啦。咁佢所以其實咧，你睇翻嗱，你公布呢啲結果出嚟咧，其實對佢有好處啊嘛，因為 佢梗係有好處啦。嗱，你第一次就喂唔關我事㗎，係 啊，俾我機會啊， 如果我可以嘅话，我一早辞咗职啦。我亦都犯咗一个不可原谅嘅错误， 银行机构 嘅错误，系咪？即系话将所有嘢系推咗俾阿爷。OK， 明知喺嗰个星期里边，外间嘅风声已经讲紧系撤回噶啦，就爆呢段嘢出嚟，就好似将个责任咧系俾翻老公。 佢真系仲贱格嘅。 第二就系要话俾所有嘅人听，喂，其实如果我要谂得到计， 我更辣嘅嘢我都可以做得到，快審快判啊嘛， 嗯， 係咪？開個特別法庭啊嘛， 我已經冇做啦， 我已經冇做噶啦， 好人 對你好人好仁慈噶啦，係咪？ 嗯， 喂，呢一樣嘢其實俾咗個信息出嚟，話呢個人真係好狡猾喎， 唔係呢個好有機心， 佢係垂死掙扎緊喎， 係啊， 係咪？ 同埋咧，仲要講啦，即係其實咧，嗰班。即係國資委咧安排嗰班央企咧、 嗯、 去見林鄭咧，其實我覺得啦，短期內佢好難落台，似乎，因為如果佢好快落台嘅話咧，即係無端端，即係唔會同佢講咁長遠嘅安排嘅，應該就係嘛？即係你喺度講就係點樣做政策優惠佢啊？點樣錫住我呢班黨企老細啊？啊，你點樣俾我去買企業啊、投資啊咁樣，又俾我操控埋決策權啊？呢啲嘢咧，你唔係長遠去做啦，其實好難做。而你見到即係佢放心俾林鄭做呢個咁樣嘅安排咧，咁似乎短期內咧就唔會俾佢落台，呢個係。 咁你可以睇到嗰樣好簡單啫嘛，喺共產黨嘅角度嚟講，佢一個考慮就係、是，喂，我冇理由喺呢個時候面對香港嘅群眾訴求嘅時候，我咁快 back down 噶嘛？ 冇錯，認輸啊！ 喂，你以為你出200萬人出嚟，我哋大家一齊群起攜攻之、 嗯？ 喂，我 back down 嘅話，我咪鼓勵你下一次再嚟過、 嗯。 喂，呢樣嘢對你嚟講好大鑊嘅喎，即係話賦權喎、 啊， 賦權俾香港人，你下次再出嚟咧。OK， 喂，呢、這个就唔系共产党啦，呢、這个就唔系一个专制独裁政府啦。 但系问题佢而家咧，佢咁样搞啦，即系你而家你叫佢回应诉求啦，佢反而佢自己咧走去得罪呢啲咁嘅地产商啦。嗱，呢、這个我上个礼拜就讲咗啦，呢、這个就系叫做口黑学入边嘅保镬法。你本身系只镬，得个细细嘅窿，你越搞越大镬，系咪？你个镬嗰个窿系越搞越大镬啊！我都话咗啊，喂，习近平系弱智啊嘛，点解啊？因为林郑本身就有问题嚟噶嘛，问题只会制造问题，你叫佢解决问题，佢最后咩只会制造更大嘅问题，去解决佢而家现有嘅问题。 唔系，即系嗰阵时候个讲法咁啫嘛，就系低级红，高级黑。 啊、 其实而家就喺特区政府里边，全部体现晒呢类出嚟咯，系咪？喂，第一，即系你上有好者，就下有效友。 嗯。 喂，你零左勿右啊嘛，咁我比你老细做得更加左， 冇错， 做得更加极端嘅时候、嗯，喂，你冇得 at 我噶噃， 充公司产而家， 最后嘅结果就系点咧？大家一齐炒 咯，滥炒， 系嘛？啊，而家你连大商家，以前你不嬲都系最重要嘅统战对象，亦都系即系百官千授嘅 ，OK， 亦都系要攞佢哋嘅支持嘅。而家你都喐咯， 咪咯， 即使你话我嘅分析就摆个姿态都好啦。系嘛，或者系俾一个 warning 都好啦 ，ultimatum 都好啦、 嗯， 喂都喐、啊，系、 嗯、 嘛？你谂下，连陈启宗呢一个咁忠心嘅良粉、 嗯、 都出嚟反扑嘅话，其实你睇到个局咧， 佢唔系反扑咁得，反袭啊，即系玩命嘅呢啲系。 喂，佢真系玩命、啊，今次系嘛？本来对佢冇乜好感嘅，我一睇佢话哇，要加强。執行呢個基本法以前太寬鬆，我以為喂我都係用翻嗰個套路睇佢。 我係覺得太寬鬆噶，寬鬆喺邊啊？即係寬鬆喺咧嗱，基本法22条啦，寬鬆喺基本法5条啦，寬鬆喺基本法27条啦，係嘛？即係你見到基本法咧，即係由自從過去即係呢一個叫做一地兩檢之後咧，見到就係基本法啦。其實只係中共嘅自助餐嚟，佢中意搞邊條就搞邊條，其實係選擇性寬鬆啊嘛，係咪？ 嗯。 屌佢就係咁樣㗎嘛，你對於為香港人追求民主嘅訴求你都好寬鬆喎，其實係。咁所以呢，你如果你咁樣閱讀陳啟宗呢，其實都啱㗎。事實上你執行基本法係好寬鬆，佢亦都咁講，佢話各方面都應該嚴謹地執行基本法㗎嘛。 嗯。 係咪？ 唔係到 時呢。各方面就包括埋中共自己啦。 亦都咧，佢到時咧有人喐佢嘅時候咧，佢解釋：，我講緊23条啫，係、咪？你冇執行23条 講得啦。 咁但係你後面講嗰啲嘢， 心唔係反映佢心啫，佢心講佢真話係乜嘢啫？ 不過大家都識詮釋㗎啦， 咪咯。 雖然有好多 media 都係收起咗佢下半 截，梗係啦，睇到咪要睇蘋果咯，咪所以咪要插， 所以要俾幾蚊睇。 冇辦法， 關於佢喐呢一個集帝嗰啲嘢嘅 ，OK。但係最後嘅結果俾出嚟嘅信息就係話。呢班大 master 个个陆陆续续都知道自己好危、唯一咧就系而家都系反扑噶，咁、所以我嘅简单嘅理解就系、咧，喂，如果喺而家呢个局势里边咧，证明我哋呢个嘅逆权运动咧 成功喎， 系成功， 第一，我暴露咗共產黨最醜惡嘅一面， 同埋建制派咧，佢而家係開始內亂不堪啊！即係其實喺開始咧喺度，即係拳來腳往啊，喺度自己內亂啦、啊、已經。 第二就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你話俾全世界聽、 嗯， 如果你要同老共有deal嘅話，喂呢班人有權係會用盡。 嗯 ，OK， 嗯西方世界又係啦，嚇、啊、簽咗個協議都可以唔算數嘅。OK， 如果我有勢大嘅時候，我一定會壓迫到你盡。 嗯，所以美國佬咪做緊， 係嘛？無論歐盟又 好，美國佬都 好， 所以香港 喂你淨係同佢講錢做生意咧。都好好好地地、 嗯、 啊！想公平少少啊，大佬，你唔好賺咗九成，我哋得一成啫、嗯，可唔可以拉穩少少、嗯？喂，而家法國喂唔得噶喎， 係啊！ 喂，喺呢個反送中運動裏邊咧，已經睇得到、嗯、有權用盡，即係有警棍嘅咧就打盡，係、嗯、嘛？有人就拉盡，喂，所以我哋唔好咁蠢啊！喺而家呢個時候， 同埋而家嗰個 game plan， 唔係即係嗰個遊戲規則唔同曬啦。即係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嗰個路透社爆嗰個就係話，唔係嗰個國企高層咧話香港嘅商界精英冇做夠，佢哋都好多人都唔係我哋一員。咩叫唔係我哋一員？ 唔係我哋嘅人咯、 啊。哇！唔係啊，佢究竟佢點樣界定係為佢哋一員？ 咪聽我話咯， 係咪共產黨黨員啊？ 國企啊， 你係要做黨員先至當你一員啊？ 馬雲都唔係員啦，而家 唔係淨係個名嘅問題 ，Anthony 係 喺成個反送中運動裏面，佢覺得 政治忠誠度啦。 我喺最重要嘅關頭嘅時候， 政治忠誠度啦。 喂，你要企喺我邊？ 你唔可以落井下石。 你唔單止唔好落井下石，仲要撲出嚟幫我講說話，去頂一板，而唔係好似而家好似阿石禮謙咁。喂，呢啲人。先至係最後一下係一嘢打落嚟嘅，即係對共產黨嚟講，佢點解咁震怒？ 啊、 除咗你有200万人走出嚟之外， 我對你咁好平時， 喂，我俾咗咁多着數你班契弟， 你食衣食豐足啊！ 喂，我有需要嘅時候要打擊我喺香港嘅政敵，甚至乎係凍結佢嘅資產攞翻去送中條例，就係想做呢樣嘢啫，唔通搞你同搞我咩？係 啊， 我又唔信啦，係咪？要搞用乜嘢啫？喂，佢系要對付習近平嘅政敵啊嘛！喂，你班友仔， 嗯， 開會嘅時候就扮支持我嘅，暗地裏就不斷喺度抽水， 嗯， 喂，佢最嬲就係咁啫嘛， 嗯， 喂，所以點解佢而家要搞啲企業啫？係咪？點解佢仲支持林鄭月娥啫？佢真係得翻30000警隊嘅啫噃，而家其實反而我調翻轉頭諗啊， 嗯， 喂，呢30000警隊就真係危危乎， 嗯。 对共产党嚟讲，呢班人是完全可以放弃， 一定要放弃添啊！ 因为对共产党嚟讲系冇原则噶嘛，喂，佢所有嘢都系政治嘅谋略，系为咗保护自己嘅权位，为咗维稳。 嗯 ，OK， 当有一日佢需要嘅时候， 嗯， 佢咪策略性退却咯。 嗯， 喂，正如撤回一样啫嘛，你睇得到噶、嗯。喂，佢改咗三个版本，由暂缓、寿终正寝到撤回，其实佢你唔好以为佢冇部署、啊 嗯、 你唔好以为我哋真系咁劲咧，就系焗到佢咁。其实佢一早已经系咁样度。 几时摆出嚟？ 几时放出嚟？ 几时放出嚟 ？OK， 睇个政治嘅需要。所以我一路都话，如果你话睇香港反送中运动咧，你一定要睇老共喺呢一个嘅中美贸易战里边，系借香港人嚟做人质啊嘛， 嗯、 去同西方讲数啊嘛， 人盾嚟噶我哋。 喂，所以我哋继续要顶落去啊！如果唔系，你一定会出事噶。如果嗱，而家我哋收兵，我哋都好想啊，因为已经太攰啦。 喂，礼拜日点搞？礼拜日就咩噶咯？啱啱又不反对通知书又唔批啦，跟住连上诉都 check 埋你， 上诉 check 埋， 冇得搞。你一定要继续 要行出去 申请，继续行出去。Otherwise 佢睬你都傻， 继续出去。 喂，佢而家就系想 set 图啫嘛，系咪？喂，你梗系话俾你听，我唔 set 图啦。 继续出去唱歌， 咪继续同佢顶咯。喂，其实。近排嘅做法，我覺得係完全 OK 嘅，大家都係大家玩係人年，大家去商場唱下歌， 嗯、 大家即係逢十點鐘喺度係咁喺屋企嗰度捱，因為呢、這個話說回來就係、 是，嗯， 呢、這個係最合乎我哋而家抗爭嘅成本嘅方法， 係 呢、這個真係噶， 四面楚歌， 唔係話和理非嘅問題，唔係話勇唔勇武嘅問題啊，呢樣嘢已經唔係咁樣計算嘅。嗯而家你对共产党嚟讲，佢一路都系收唔到个民心， 嗯、 一路都系令到大家系唔可以系满足到个诉求嘅时候，喂，佢就要谂计噶啦。嗱、 嗯， 如果你计算老共系永远系策略性去退却嘅话， 咁你咪要话俾佢听，嗱，拉你就拉唔到我啦。 嗯 ，OK， 咁不满我继续保持喺度。 嗯， 咁你让步定唔让步？ 嗯， 你咪继续落去咯，拖落去咯，嗯，你打埋啲大马耍咯， 系咪？打埋死梗啊？ 系咪？而家我哋送佢你一程啊！你打大马耍啦。系嘛？其实喺成个反送中运动里面佢系主力嚟嘅，大佬。 你赶到佢讲，即系你赶狗入穷巷嘅话啦，佢真系佢直情攞笔钱出嚟啦，真系叫你哋搞搞港独添啊！真系分分钟真系。 唔系，我唔排除呢个其中一个系令到个问题解决唔到嘅因素。 系啊， 系咪先？ 系啊，啲有钱佬梗系保护香港有钱啦，大佬，你几多几多资产喺度？ 简单真系，所以你而家你习近平啦，啱噶，佢咧即系你见到呢条友咧，好好笑，即系好嘅唔灵，丑嘅灵。佢年头先讲啫嘛，即系呢一个咧，即系中国啊，好可能咧就会有呢一个黑天鹅同埋灰犀牛。嗱，黑天鹅系咩咧？黑天鹅咪就 系 香港咯。 嗯， 黑天鹅香港嗱，咩叫黑天鹅啊？即系其实你觉得唔会发生嘅嘢发生咗， 嗯， 啊，即系发生咗啦。咁啊，灰犀牛系咩啊？中美贸易战咪灰犀牛咯。中美贸易战咧，你觉得就系话你同美国嘅矛盾日日都喺度，日日都存在。Donald Trump 话以前啲美国总统纵容你，唔代表我纵容你啊。嗰只灰犀牛就系话佢自己企咗喺度咁耐，你以为佢唔喐咩？佢喐俾你睇，你就扑街啦。而家呢个中美贸易战就系灰犀牛啦。 嗯， 就明明以为可以解决嗰个问题， 吓， 点知系解决唔到 嘅？系啊，唔系即系佢话 犀牛 咯，唔系佢觉得就系话，屌我日日都见到佢噶啦，佢好斯文嘅，系嘛？我日日都去动物园探佢噶啦，冇嘢，系嘛？ 揽头揽颈啊， 揽头揽颈，即系其实就我仲喂佢食嘢，系嘛？但系点不知原来咁反骨嘅，原来喂真系反骨俾你睇啊嘛，大佬，即系有好多嘢你唔好理所当然。 所以咧，我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咧，我哋喺呢个全世界咧抗拒呢一个嘅独裁嘅政权里边咧扮演咧，系一个好重要嘅。 系，梗系啦。 即系我哋少少七百万人，系嘛？我哋都唔系全部人反对啦，我都唔好即系笠自己高帽咁大咧。 你啊，唉，土伯，你成日就话咧，嗰啲美国佬咧就系为利益啫。但系你都想象唔到呢个民主共和两党可以咧，即系其实咁团结，系嘛？系啊，而家加加埋埋有廿几个嘅议员 嘅。我嘅意思唔系话咩啊，而系你要香港人自己争。 咁梗系啦， 你先至焗到美国佬咁做。 梗系啦， 同埋你唔好以为咧。即系民主人权法案咧，系一定通过，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咧喺做紧游说嘅朋友提我，嗱，我唔知佢系即系过分紧张定系咩咧，佢话过嘅机会系四成嘅啫， 四成， 哇吓， 点解啊？ 佢话唔系，因为原来佢话咧老共啊，系做咗好多嘢啊， 大佬喂。咁佢同嗰啲銀，佢同嗰啲喂，點解佢啲股市買翻上去？ 因為點解我哋就係俾人誤導咗，就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就係以為你咁講，因為喂， 就 冇理由喎、啊，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兩黨嘅共識，你仲過唔到？ 咁而家佢就鴨子蛙水，就喺度做緊咧啲蛇齋餅種，係嘛？ 係做緊好強力嘅遊說，因為點解啊？民主人權法案係令到咧。是香港是变成中美的共管的地方来的。 啊、变咗是这样啊。 每年检讨一次啊大佬。 每年检讨一次 香港。两次啊。 一年检讨一次法。 咪 喎。喂你唔使啊。 系啊。 喂你咁乱咁揸住支警棍嚟打我哋啊。喂一嘢取消香港关系法。喂我哋又输5蚊你输5亿。系咪 唔止啊唔止输5亿啊。好大 啊。每个大妈省我讲緊。每个嗰啲国企啊大佬我讲緊。系咪 中国都唔使指意出关啊，大佬！ 每个啊，我讲紧，我哋每人唔见五蚊啊，我意思系。 系啊，系啊。 喂，所以民主人权法案，喂，我哋都系要继续尽力噶。正如有啲人咧，登报嘅话咧，不如你继续咧登报咧，就系就民主人权法案。因为睇而家嘅势咧，因为我问咗几个人噶，啲人一个嘅讲法就系话民主人权法案，本来咁辣嘅嘢咧。系会搞到咧，好似冇牙老虎咁，因为要就住老共。 唔系啊，好辣啊！你知唔知佢有可追溯性嘅？ 佢话佢修订到最后通过版本啊，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啊。 最后咩可以修订到佢冇牙老虎咁样？ 即系得个样啊。 O K， 呢个系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就系特朗普未必签 啊，唔系， 因为如果你过唔到三 分二 嘅话咧， 三分二， 特朗普咧系可以借呢样嘢咧。嚟同老共讲数嘛？ 其实最后 你俾我讲下啲 possibility 先啦。OK， 有咁样嘅 第三当然就系过唔到啦。 其实 因为老共已经系加大个力量咧，系全面去做紧嘢噶啦。喂，佢个策略性退却喺撤回嗰度， 其實就係俾個善意出嚟話俾你美國佬聽，你冇咁過分喎、啊。OK， 嗱，我而家都讓。如果所以咧，話翻翻去我哋個運動嘅角度嚟諗嘅話咧，就是、我哋要加大嗰個力度，我哋要 keep 翻我哋個 momentum。因為點解咧？如果唔係咧，美國佬一鬆手嘅時候咧，你過唔到。 所以今晚咧， 修訂到冇牙老虎。或者最后特朗普唔肯签嘅时候，或者借我你呢样嘢嚟同美国同中国咧丢呢一个嘅trade disputes 嘅时候咧，喂咁我哋就好大镬噶啦！而家我哋唯一一个盼望咧，除咗独立调查之外，就系、是、美国佬发话过咗佢，真系能够长远嚟讲共管香港，咁我哋仲有少少运行。 如果唔系大镬 啦。sorry 啊，头先打断你想 讲。其实你就算啊，最坏打算对于劳工嚟讲最坏打算啦，就系、是、即系过咗都好。最后咩个亲身杀太权都系喺习阿特朗普嗰度嘅，其实系。咁你最后咩？你究竟佢喐唔喐香港咧？你都系睇特朗普嘅啫。其实就系、是。咁如果佢你可以控制到 Donald Trump 唔签呢一个香港民主人权法嘅话咧，咁你同样其实你对佢嗰个影响力都可以系控制到佢系咪可以唔去惩罚你嗰啲港官啊？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你有咗呢個人權法之後，其實美國就真係多咗個籌碼㗎啦。其實就咁好啦，嗱咁啊喺度完啦，差唔多就係咁啊今日就 我今個禮拜又係好鬼頭痛， 中秋節快樂， 中秋節快樂啊！ 好，食多啲月餅， 好，拜拜， 繼續唱歌。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